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54章，而家四周围的安静无比，大家沉默咗好耐，心情先慢慢咁平复落嚟。好在呢，大家都系见过世面嘅，如果俾咗普通人嘅话，早就已经吓到懵晒。我啊揈一揈个头，等自己冷静落嚟，跟住大家将啲灯光打向咗呢个四方形嘅通道里面。黑蒙蒙一望唔到头嘅石梯，睇起上嚟就密密麻麻，亦都唔知究竟佢延伸到去边度。走过师兄嘅身边嘅时候，大家都下意识咁咪闪远咗一啲。人就系一种咁复杂嘅动物嚟嘅咧，睇到强大嘅对象嘅时候，不由得咧就会依赖。不过除此之外，心里边又会觉得恐惧，产生咗一种被威胁嘅感觉。最初嘅震惊过后，豆腐见到师仙孤零零咁一个人企喺原地，佢咧就表示不满啦。于是佢就扯住师仙嘅手讲：啊，木头啊，叻仔啊，以后啊跟住我。我啊同阿豆腐咧，仲有师仙就行喺最后边，砖碎就行喺最前边。石梯系有啲潮湿，而且咧下边仲有一阵阵嘅阴风不停咁吹上嚟。我话谂到形成咗嗰片绿洲嘅地下河，心谂地下河水八成呢就系咁渗入嚟嘅。我嘅猜测果然冇错，落咗大概200几层左右呢，嗰啲石梯嘅尽头就出现咗地下水啦，将剩低嘅石梯都全部淹没咗，只脚踩入水里边就冰凉冰凉咁。好在石梯已经到咗尽头，其实就唔系好深嘅啫。所以呢，周围嘅空间亦都扩大咗。豆腐啊，着磨住咁讲：，唉，呢度啊，八成都系皇宫嗰咁嘅秘密宝藏库咧，所以咧就会匿得咁深。我话讲：，唉，你唔好谂啦，就算系宝藏库啊，已经2000几年咁浸喺个水入边，乜嘢宝贝都浸烂啦。呢个水就唔系好深，大概啊只系到个腰，成个空间都俾啲水浸没晒。水流是从右边向左边咁慢慢流过嘅，咁侧边系有一条拱形嘅大通道，水流咧就从呢个通道穿过，亦都唔知流去边。而喺上游，亦就系右手边嘅空间就唔系好大，尽头嘅地方隐隐约约有三埲嘅拱门，水咧就系从嗰三埲拱门嗰度咁流出嚟嘅。嗰啲石头全部都系用呢一种咁嘅坚硬嘅黑色石料制造。我对石料就唔系好理解，亦都唔太清楚啲石料究竟系咩材质。不过能够切割同埋加工咁多嘅石料，一定就有啲咩奇特嘅办法。大家就打量咗呢个空间一圈，到亦都冇觉得有啲咩奇特之处，唯有嘅就系喺宝顶嗰度有一啲特别奇怪嘅纹路。是一圈一圈的螺旋纹，看住一阵间就会觉得头晕眼花。豆腐分别咁睇咗左右，然之后佢又问去边边先啊咁。砖碎啱啱想答话，忽然之间喺右边其中嘅一栋拱门中间，显然有一个黑影啊企住喺嗰度。哎呀，就系求仙嗰一个趴喺石壁上边嘅细路女嘅黑影。我大叫一声：企喺度！咁啊，梗系咧呢一句话就简直系对牛弹琴。我咁样一叫，这个细路女反而拧转身，向住拱门中间掹脚就走，瞬间就冇咗踪影啦。我心里边系已经浮现出一个猜测，隐约咁觉得呢一个细蚊女应该系冇恶意嘅，佢嘅行为就好似系要引我哋去咩地方咁。我亦都唔顾得解释啦，即刻就追上去。其他啲人一边问我究竟咩回事，一边就跟住追上嚟。由于咧我哋系逆流而行，再加上水嘅阻力，我哋而家喺水里边根本上就走唔快嘅。嗰个细路女嘅身影始终喺前边就若隐若现，好似喺地下嘅幽灵咁。事实上，佢确实就系一个幽灵。冇几耐，我哋一口气就跑出咗通道，而嗰个细蚊女。 亦就系同之前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呢、这个时候通道后边嘅情景就是另外一番嘅景象啦。呢、这个地方嘅墙壁上边刻满咗密密麻麻嘅神文，正中央嘅位置仲有一条圆形黑色嘅图腾柱，而喺图腾柱嘅顶端就系、是、我哋见到熟悉嘅呼去度造型。不过佢同我哋之前睇到嘅就唔一样，佢尖尖嘅嘴可以睇得到一个上翘嘅弧度，就好似一个喺度等待住猎物入陷阱嘅猎人，又好似喺度对我哋讲欢迎光临咁。尊瑞佢而家睇到墙壁上边密密麻麻嘅神语，佢终于就冇办法淡定啦，佢即刻开口讲：相机快，全部影低落嚟。张文呢就从个装备包度攞出个相机，将个镜头啊调到最阔，即刻就开始影相。闪光灯噼里啪啦咁闪出咗刺眼嘅光芒。呢阵时我哋其他人都冇咩事情好做，尊瑞问我点解突然间跑入嚟嘅，我啊将又一次睇到嗰个女童嘅情景讲一讲。豆腐啊讲：啊，睇嚟咧人啊有好人，鬼亦都有好鬼啊！嗰、那个细蚊仔应该系想帮我哋啩。尊瑞冇讲嘢，佢只系垂住个眼睛喺度沉思，时不时又睇一眼图腾上边嘅呼去度，佢个面色啊唔系几好睇啊，好似喺度谂起啲咩咁。我心谂呢、这个地方有咁多嘅神语，涵盖嘅信息量啊非常之大，驱除呼去度嘅方法可能就系喺呢啲咁嘅古老嘅特殊文字当中。睇个样子，我哋呢次嘅进展啊比较顺利，唔出意外嘅话，嚟收工就应该冇几远噶啦。呢、这个念头啱啱先冒出嚟冇几耐，异变就开始啦。我旁边嘅尊瑞，佢忽然之间担起个头，未等我反应过嚟，佢即刻就向住张文就扑咗过去。而张文佢而家攞住个相机啊，专心致志咁影紧相记录噶嘛。忽然之间俾尊瑞咁一扑，佢成个人就俾揿咗入水入边，相机即时跌埋入水。我顶癫鬼咗啊！豆腐大惊，佢即时嚟抢救部相机，但系相机已经浸晒水，又冇办法用啦。而另一头，中公同埋万事通即刻将尊瑞同埋张文拉开，将两个人喺个水里边滴咗出嚟。出水嘅一瞬之间，尊瑞揞住个额头就呻吟咗一声讲：我顶你个肺啊！中公啊紧张咁讲：诶，当家嘅点啊？尊瑞拧咗拧头冇讲嘢，佢而系即刻就扯个豆腐手里边嘅相机，已经啊开唔到机啦，嬲到尊瑞啊猛咁爆粗口。尊瑞呢就好少闹人嘅，呢啲咁嘅大家族出生嘅人贵气啊天成，但係而家尊瑞呢忍唔住出力咁闹咗几句，跟住就即刻去抢救呢个相机里面嘅内存卡，将嗰张卡就贴身咁收好，将入咗水嘅相机一抌，嗰块面真係嬲到爆。我哋其他嘅人啊成头雾水，都唔明白究竟尊瑞咁乜搞想做乜呢。跟住听到尊瑞扯住粗气，好似好疲累，目光当中闪匿住凶狠嘅光芒，一指我哋旁边嗰条图腾柱，对阿中公讲：咋？豆腐大惊啦，讲：咋？你冇听阿老陈讲咩？下边系唔能够用炸药嘅，喂，究竟咩回事啊？尊瑞啊，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指咗一指图腾柱上边嘅呼去度，一字一句咁讲：佢系生嘅，我求先俾佢迷惑住，影你个肺，呢隻嘢搞坏咗我部相机。我咁先明白，原来尊瑞并非有意阻挡张文嘅，而系俾呼去度阴咗。我不由得睇向图腾上边嘅石雕，唔通佢真系生嘅？点解一个虚构出嚟嘅图腾会拥有呢啲咁诡异嘅力量呢？相传呼去度嘅能力系净化同埋重生，佢系会食咗嗰啲恶人，将佢哋净化咗之后，再种翻喺个泥土入边重生嘅长翻出嚟。尊瑞就系曾经经历过咁样样嘅场景， 如果呢啲话唔系出自尊瑞嘅口呢，我系一定以为有人喺度同我开玩笑㗎啦。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气氛就紧张起上嚟，豆腐就吟吟沉沉咁讲，哇，用炸药真系太危险啦。於是佢想指示诗仙将呢个呼去度嘅毁咗，但系诗仙接受能力有限，一时灵一时唔灵。呢一次又阿豆腐讲到牙血都出啦，但系都唔见佢有咩动作。最后中宫啊听从尊瑞嘅讲法，爬上个图腾柱，搞咗一条细嘅雷管，直接就插到咗呼去度嘅嘴入边。呢一个咁嘅雷管嘅爆破力就唔系好大，应该就唔会影响到地底建筑嘅稳定嘅。放完雷管之后，大家就退到入口比较远嘅位置。中宫啊，举起枪对准呼去度嘅嘴里边嘅雷管，准备咧就用子弹将佢引爆啦。于是我哋又听到砰嘅一声，子弹就飞射咗出去，但系冇打中。可能中宫有啲紧张，于是佢跟住打第二枪。砰嘅一声枪响之后，呢一枪又系打空咗。中宫嘅面上边啲肉咧就抽咗一下，睇嚟佢觉得真系好冇面。用枪系佢嘅老本行。结果咁近嘅距离连两枪都冇打中，即时佢系懵啦，对准呼去度连开三枪，呢三枪仍然都落空，大家就面面相觑，有啲觉得唔妥啦。喺使用枪支之上，中宫嘅实力咧，大家都有目共睹嘅。点解今日会咁嘅？唔通系嗰只嘢喺度作怪？我谂到咁样，伸手就叫中宫将把枪啊俾我。我跟住自己亦都瞄准起上嚟。我虽然呢唔至于话百发百中，但系呢两年嚟用枪嘅机会都比较多，熟能生巧，我嘅准头亦都唔错嘅。至少三枪嘅中一呢，我啊连开都五枪，同样一枪都冇中。豆腐啊讲，你个飞刀比你嘅枪仲准，不如你用个飞刀试下。而且你之前咪讲你个飞刀能够劈邪嘅咩？我讲。嗰、那个系我阿爷浸过毒嘅飞刀先能够劈邪嘅，因为啲毒里边系加咗朱砂嘛。但系我啲飞刀冇浸过毒，冇用嘅。虽然系咁，我亦都攞咗飞刀出嚟试咗一下。就系、是、喺我捻住飞刀准备瞄准嘅时候，我突然间睇到嗰、那个呼去度嘅头后边，忽然之间出现咗一个头颅。依个系之前引我哋入嚟嘅女仔。佢忽然之间咁夹出嚟，我事先瞄准好嘅准头亦都消失咗，而其余嘅人亦都显然睇到咗嗰个女仔，齐齐都发出惊叫。不过呢一次就冇人向佢开枪，而我嘅飞刀已经飞咗出去。唔知道点解呢一次嘅飞刀明明系已经失咗准头嘅，但系就不偏不歪咁射中咗喺个雷管之上。瞬时之间只听到嘣嘅一声巨响，嗰、那个呼去度就被炸到四分五裂，连带住图腾柱都断咗一半。呢隻嘢一消失，空气当中嗰啲诡异嘅气氛似乎亦都为之一松。我啱啱先松咗啖气，猛然之间发觉浸住下半身嘅地下水当中，竟然开始炳炳炳炳咁冒起咗水泡。